标题，不知章节的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偶然相逢，写成一个相当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 365日，除了喜庆日子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的生日之外，其他日子都是平淡或者是没有性格的，所以一般人都是有些不平凡的遭遇，过些轰轰烈烈，甚至是只求过些有些东西值得讲下的日子。哈，今天不知道是什么黄道吉日，竟然被我在街上见到我第一个男朋友。唉，最讨厌的就是我当街吃棉花糖啊，仲要是翘到鸡乸豆咁大嗰种啦。 咦，你问阿雪，乜你仲系咁为食嘅？ 贪得意咋嘛。 咦，剪短咗头发几好睇啊，差啲认到你添。 哈，乜你都学人留长头发？ 哦，懒剪咋嘛。系啊，我就嚟过加拿大啊。 系咩？ 你做紧嘢？ 唔系啊。 准备读翻书？ 或者啦。 哎，你黏了些棉花糖在块面上，我帮你抹了它。 哎，我生了粒暗疮啊，要来遮住的，你不要搞我啦。哎呀，黏了些糖落你的衫袖添。 Sorry 啊。是的，已经不同五年前了。 其实你都没什么不同啊，是我改变了啫。五年后俾我见返自己曾经爱得最冇保留嘅男人，唉，我淨係想作呕啊，依然埋弄细心。哼，我禮手啊就将支棉花糖劈咗入垃圾桶啦，为咗佢我放弃咗自己嘅前途啊。 我都唔明人凭啲乜嘢去做万物之灵，你睇啲动物啊，喜欢哪个就即刻伸晒毛竖晒尾去令对方知。我一个人使乜咁作状，搞咁多花神。 我就话唔系咯，唔搞咁多特别嘢点算浪漫啊。 含蓄，最好有个电脑乜都唔做，一扎花搭晒雨，等你等到我心痛。 是你教识我，真系爱一个人嘅话，系唔使咁在乎表面嘅。 妈咪，你喺房啊？ 喂，又话晏啲翻嘅？ 你执紧乜嘢啊？ 喂，阿女兒过嚟睇下。 嗯， 你做 BB 仔嗰时咧，第一次剪头发，我帮你留起个执头发嚟嘅。 哎呀，妈咪啊，你留埋咁多嘢，你真系会唔会唔记得摆咗喺边噶？ 廿年啊，唔系好耐啫。嗰阵你好细个，我同你搬去佐敦，同个搬屋佬讲，讲好价话$250噶嘛搬屋，点知搬到去又改口话要收500。我本来咧想抌晒堆嘢唔要噶啦，谂下。储咗咁耐，唔舍得啊，冇声出，俾咗$500佢咯。 妈咪，不过咧，你记住啊，继续要帮我储噶。如果唔系咧，我实唔见晒噶。我妈咪40岁人，依然好天真。佢对所有第一次发生嘅事，都有一种近乎迷信嘅情意结嘅。我爸爸是他第一个男朋友，亦都因为他太执着于第一次，所以他不容许生命中再出现第二个男人。我妈咪爱得很单纯，同样亦都恨得很直接。20年来，我从来都未听过他亲口讲一句孔祥瑞三个字。爸爸这个名词在我家里简直是一个禁忌。 你爸爸留下了个 fax number， 叫你将以前的成绩表呢 fax 给他。 几时啊？ 当然越快越好啦。 不是啊，妈咪，我意思是说他几时打个电话来啊？ 三点几。你一系咧将啲嘢交俾我攞翻公司，我咧叫我哋嗰个大秘书咧帮我 fax 俾佢得噶。 咁阿爸佢仲讲咗啲乜嘢啊？ 仲有咩讲啊？佢初头以为我系你啊，所以先顺口噏个 fax number 俾我啫嘛。 房冇开到灯，睇唔到我妈咪嘅表情。我从来都估唔到佢谂啲乜嘢嘅，就正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联络到原来已经去了美国的爸爸，更加估不到为了我他会主动去欺一个他憎恨了二十年的人，要他帮我去美国读书。 你是不是很犀利？ 什么这么犀利啊？ 比他爱过的男人一世都会痛苦。 有没有搞错啊？当然不是啦，是我妈咪不开心才真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男人最怕的是一个太好的女人。 当我妈咪将我小时候那些东西一件一件好像宝物一样放回柜桶的时候，我都开始有点怕。今天呢我见到蔡宝轩啊，妈咪他啊见到我的头发剪到这么短，问我是不是受了刺激，是不是要做 Tomboy。 爱女人容易得多啦。 你媽都好犀利啫，简直就一针见血啊！ 连你都咁讲啊？ 喂喂，边个讲噶？ 阿哲咯，佢真系好叻噶，叻过我好多添啊！佢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妈咪噶。 喂咦，但系你妈咪好似相当憎佢喎。 系我自己衰啫。 唉，你明明系挂住阿哲啊，就唔好死顶啦，好冇啊？嗱，换住系我咧。我落下一定要同佢争水落石出噶，我神放手噶，玩下嗰女人就够好咯。唉，你一日都挂住佢，又放唔低，冇人会同情你嘅树，你明唔明白啊？ 我明啊，但系我觉得啊，如果有一个人值得你去挂住嘅，都唔系咁辛苦啫。衰过两次之后啊，如果两次都系咁抌心，嗰阵咪仲惨。 唉，我就嚟好感动啊！咦，乜今日好日呢吓？咁鬼多人结婚嘅，呢边又系，嗰边又系。 唉，我都唔明啲人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结婚嘅？ 隻眼开隻眼闭啩。哎，又或者大家都有翻咁上紧年纪咯，又冇乜叫助力。唉，咁咪将就啲，整个大团圆结局，好好睇睇咪算咯。 哈，你个乌鸦嘴啊！ 喂，乜唔系咩？嗱，我同你计啊，我打你啊，十五岁开始走红啦，拍拖啦。嗱，十冇一剔过嘅美满噶嘛，系咪先？起码拍两个，每个平均三年，中间啊点都休息一两年啩，咁都已经23岁啦。拍到第三个啊，就算发觉佢有啲咩唔妥，谂谂下，自己都25、26啦，先至嚟搞分手啊，真系皮都会巢埋嘅，小姐。 哈，你讲紧我啊？ 唔好介怀吓，共勉啫，共勉啫吓。 落下，佢喺我以前做布贴嘅时候识嘅。虽然佢喺天津嚟香港只不过7年，但系佢似乎特别投入我哋香港嘅现代爱情故事。 来了香港之后，她已经跟天津的男朋友说拜拜，跟住就喜欢了一个有老婆的男人，后来又跟一个双性恋者拍拖，最后当然是忍不住跟男人争男朋友，唯有弃权暂时休战。 小姐啊，唔该俾个彩虹巴菲，仲有多啲杂果嘅。 哇，你咁食法，唔该你啊，唔好烦我陪你去 gym 啊。 哎呀，大家横掂得闲啫嘛，唔好咁讲咧。 得闲，你唔搵嘢做咩？ 我搵，Felix 帮我搵紧啩。我边有你咁好彩啊，又有个爹哋喺美国咁好啦。 唉，你又讲得好听啊，其实我都唔知呢个算唔算系我爹哋。 切，有钱咪得咯，使理啫。 喂，咁你咁讲嘢噶？ 喂，讲下啫。喂，不如阵间咧去睇翻出电影嚟。 唔去啦。4:00，餐厅那个冇人弹的钢琴依然按住电脑编排，重复又重复地弹过几首歌。在琴的后面那块落地大玻璃好像荧幕咁影住我一个人。曾几何时是阿哲拖住我的手第一次带我来这里的。 这里有份设计的。 好舒服啊。 咩咁舒服啊？ 你咯。 我？ 唔系啊，其实咧，我话咧块大玻璃啊，因为咧啲阳光射入嚟嗰阵时，令我觉得好似几时都系星期六下昼咁啊。你笑乜嘢啊？ 我设计嗰阵时就系要呢一种感觉。 你又在想阿哲啊？唉，不过呢他又挺好的，特别呢就是他的眼神挺好啊，够犀利啊嘛。 在阿哲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变得很特别，不最开心的呢就是我自己曾经在入面做过女主角，是她令我改变，变得可爱。 话多